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穿越功耗墙，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提升性能。上一讲呢，在讲 CPU 的性能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公式，就是我们程序的 CPU 执行时间呢，等于指令数去乘以 CPI， 再去乘以 clock cycle。那么这么看来，如果我们要提升计算机的性能，我们可以去从指令数、CPI 以及 CPU 主频这三个地方入手。要搞定指令数或者 CPI 呢，乍一看其实都不太容易。那于是呢，我们这些研发 CPU 的硬件工程师们从80年代开始就挑上了 CPU 的主频这个软柿子。我们在 CPU 上多放一点晶体管，不断的去提升 CPU 的时钟频率，这样呢就能让 CPU 变得更快，程序的执行时间呢就会缩短。于是呢，从1978年英特尔发布的8086 CPU 开始，计算机的主频呢从5兆赫兹开始不断的提升，1980年代中期的80386呢差不多已经能够跑到40兆赫兹，1989年的486呢能够跑到100兆赫兹，直到2000年的奔腾4处理器主频已经达到了 1.4G赫兹。而消费者呢也在这20年里养成了看主频买电脑的习惯，当时呢已经基本垄断了桌面 CPU 市场的英特尔更是夸下了海口，表示说这个最新的奔腾4所使用的 CPU 架构呢可以做到10 G 赫兹的主频，颇有一点要大力出奇迹的意思。然而呢，计算机科学界呢是从来不相信大力出奇迹这种事情的。那奔腾4的 CPU 主频呢从来没有达到过10 G 赫兹，最终呢它的主频上限定格在 3.8 G 赫兹。这个还不是最糟的，更糟糕的是呢，大家发现奔腾4的主频虽然上去了，但是它的性能呢却配不上它这么高的主频。当时用在笔记本电脑上的奔腾4 2.4 G 赫兹的处理器呢，实际在应用中的性能和基于上一代奔腾3架构的奔腾 M 的 1.6 G 赫兹的处理器差不多。于是呢，大力出奇迹变成了大力出悲剧。不仅呢，这个问题让英特尔的对手 AMD 获得了喘息之机，同时呢，它也代表着主频时代的终结。后面几代英特尔 CPU 主频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到如今呢，2019年的最高配置的英特尔 i9 的 CPU 主频也不过也就是 5G 赫兹而已。相较于从1978年到2000年20年里的300倍的主频提升，从2000年到现在的这19年里， CPU 的主频呢也就只提高了3倍。那为什么奔腾4的主频没有能够超过 3.8 G 赫兹的障碍呢？其实答案就是功耗问题。那什么是功耗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直观的一个例子。那一个 3.8 G 赫兹的奔腾4处理器当时的满载功率是130瓦。这个130瓦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我们机场允许我们去带上飞机的充电宝，它的容量上限呢大概是100瓦时。如果呢我们把这个 CPU 按在手机里面，我们不去考虑屏幕啊、内存啊之类的耗电，那这个 CPU 呢满载的去跑个45分钟，我整个的充电宝的电就用完了。而你今天手上拿的 iPhone 啊或者安卓这样的 ARM 架构的 CPU 功率呢差不多一般只有4到5瓦。那我们的 CPU 呢一般都被叫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些电路呢实际上都是一个个晶体管组成的。在 CPU 在计算，其实就是在晶体管里面的开关呢其实在一直不停的去做打开和关闭这样的动作，来组合完成各种各样的运算和功能。那想要计算的快，一方面呢我们要在 CPU 里面同样的面积里面我们去多放一些晶体管，也就是增加密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让晶体管打开和关闭的更快一点，也就是去提升主频。而这两者呢都会增加功耗，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耗电的问题，一个是散热的问题。那这么说呢可能还是有点抽象，我还是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可以把一个计算机的 CPU 啊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工厂。那这个工厂里面呢有很多的工人，那相当于呢这些工人呢就相当于 CPU 上面的晶体管，它互相之间呢互相协同在工作。那为了工作的快一点，我们就要想办法在工厂里多塞一点人。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呢，那我为什么干脆不把工厂做得大一点呢？这个是因为呢说人和人之间如果距离隔得远，那我们互相走来走去，它花的时间其实就会变长。这个呢其实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产出下降，对 CPU 来说呢就当相当于性能下降了。这就好像说我们的 CPU 的面积大，晶体管之间的距离变大，那电信号的传输的时间就会变长，运算速度自然而然就慢了。那除了多塞一点人呢，我们还希望每个人的动作都快一点，这样呢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多干一点活了。这个呢就相当于是去提升 CPU 的主频。但是动作越快呢，每个人就要更容易出汗，对吧？需要散热。要是太热了呢，工厂里面的人就会中暑，那对 CPU 里来说呢，这整个系统可能就会崩溃。那我们在 CPU 上面呢会去抹硅脂啊、 装上风扇啊，甚至还有水冷啊，这样更强大更好的散热设备。但这就好像呢，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可以装电风扇，我们可以装空调，我们可以给工人发冷饮。但是呢，同样的空间里面，就算这些东西我们都装上，它带来的散热效果也是有极限的。因此呢，在 CPU 里面，它能够放下的晶体管的数量和晶体管开关的频率也是有限的。一个 CPU 的功率呢，差不多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它的功耗呢，约等于二分之一的负载电容，去乘以电压的平方，再去乘以开关频率，再去乘以晶体管的数量。那么为了提升性能，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增加晶体管的数量。那同样的面积下呢，我们要多放一点晶体管，我就需要把晶体管造的小一点。这个呢，就是你平时听说过的叫提升制程，从28纳米的制程到7纳米的制程，相当于呢，我的晶体管本身变成了原来的四分之一的大小。这个呢，就好像在我们的工厂里面，同样的活，我们希望找瘦小一点的工人，这样呢，我一个工厂里呢就可以多装一点人。那提升主频呢，让开关的频率变快，我们就是找这些手脚更快的工人。但是呢，功耗增加太多会导致我们 CPU 的散热也跟不上我们的这个电力供应也跟不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选择的方式叫做降低电压。在我们上面这个公式里，你可以看到说功耗呢是和我们的电压的平方是成正比的。这个意味着呢，我如果电压下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那整个功耗呢就会下降到五分之一的平方，也就是原来的25分之一。那事实上呢，从5兆赫兹的主频的8086到 5GHz 主频的英特尔 i9， 那 CPU 的电压呢已经从5伏左右下降到了1伏左右。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 CPU 的主频提升了1000倍，但是功耗呢，其实我们控制它只增长了大概40倍。那比方说呢，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的是一台 Surface Go， 那这样一台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呢，微软选择了一款可以把电压下降到 0.25 伏的低电压的 CPU， 那使得我这个笔记本电脑呢可以有更长的续航时间。虽然呢，制程的优化跟电压的下降在过去的20年里让我们的 CPU 的性能呢仍然有所提升，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那些老软件工程师所用的这种面向摩尔定律编程的套路呢越来越用不下去了。写程序呢，当时的大家的做法是说，我写程序呢其实不太需要考虑性能，反正明年 CPU 性能呢会提升一倍，到时候性能自然就不是问题了。但这个想法呢，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说呢，从奔腾4开始，英特尔他就意识到说，哎，我提升主频已经比较难去实现这个性能提升了，于是呢就开始推 Core Duo 这样的多核的 CPU， 开始通过提升吞吐率而不是通过提升响应时间来达到说，哎，我的计算机的性能仍然在上升的这个目的。那提升响应时间呢，就好比你用的这个交通工具速度越来越快了，那原来你可能是开汽车，现在可能是火车高铁，那这是飞机，那开车从上海到北京要花上20个小时，换成飞机只要2个小时了。但是呢，再要提升速度，这个时候就已经很难了。那我们的 CPU 呢，在奔腾4的这个年代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个飞机这个速度极限了。那你可能就要问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那相比于给飞机提速度，那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我们一次性去同时开2架4架乃至8架飞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2核4核乃至8核的 CPU。 那虽然呢，从上海到北京我的时间没有变，但一次开8架飞机能运的东西也是一架飞机的8倍，那也就是所谓的吞吐率变大了。所以呢，不管你有没有需要，现在的 CPU 的性能呢就是给你提升了2倍、8倍、16倍。这个也是一个最常见的提升性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通过并行来提升性能。这个思想呢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举个例子呢，我们在做机器学习程序的时候，通常要计算大量的向量的点击，比方说呢有两个向量，一个向量 W 啊，是有16维，它是从 W0 到 W15，另外一个向量 X 也是16维，从 X0 到 X15。 那两个的点击呢，就是 W0 去乘以 X0， 再去加上 W1 乘以 X1， 再去加上 W2 乘以 X2， 一直到 W15 乘以 X15。 这个计算呢是由16个乘法跟一个连加组成。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用笔来算的话呢，需要一步一步算16次乘法和15次加法。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任务分配给4个人，那同时去算，第一个人呢算 W0 到 W3这里的四个乘法和加法，那第二个人算 W4 到 W7， 第三个人算 W8 到 W11， 第四个人算 W12 到 W15。 那最后呢，四个人计算的结果再通过一个人汇总，那我们去计算这个过程的时间其实就会缩短。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并行来提高性能来解决的。那如果想要这种思想呢，大概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是说我们需要进行的计算本身可以分解成几个并行的任务，好比我们上面的这个乘法和加法的计算啊，几个人可以同时进行，而且它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第二个呢，我们要需要有个办法能够把问题分解开来，确保呢几个人的结果最后能够汇总到一起。第三个呢是在汇总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并行的，还是得顺序的一步一步的执行。这个呢就引出了我们在进行性能优化中啊常常用到的一个经验定律，叫做阿姆达尔定律。那这个定律说的是呢，对于一个程序进行优化之后，处理其并行运算之后的效率提升呢，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也就是我们优化后的执行时间相当于受优化影响的执行时间去除以并行带来的加速倍数，再去加上我不受影响的执行时间。在刚刚的向量点击的例子里呢，四个人同时计算向量的四分之一部分的这个点击，其实就是通过并行提高了这部分的计算性能，但是呢四个人的计算结果最后还是要到一个人那里去进行汇总，那这部分汇总相加的时间呢是不能通过并行来优化的，这也就是上面的公式里不受影响的执行时间这一部分。比方说呢，上面各个向量的一小段的点击需要100纳秒，加法需要20纳秒，那总共需要120纳秒。这里我们通过并行四个 CPU 有了4倍的加速度，那优化之后呢就是100除以4加上20等于45纳秒。那我的加速比差不多是3倍左右。但即使我们去增加更多的并行度，我们比方说我们有100个 CPU, 那我也只能把它加速到100除以100加上20等于21纳秒，也就是上限，也就是能够优化到原来的6倍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呢，不管是简单的提升主频来提升性能，还是通过增加更多的 CPU 的核心数量通过并行来提升性能，都会遇到相应的瓶颈。那简单的通过堆硬件的方式呢，在今天很多时候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我们对于程序性能的期望了。于是呢，工程师们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开始下功夫。在摩尔定律跟并行计算之外呢，在整个计算机组成层面还有这样几个原则性的可以用来进行性能提升的办法。那第一个呢叫做加速大概率事件。那典型的例子是说，过去几年我们搞深度学习，那整个计算过程中可能 99% 都是向量跟矩阵的计算，所以呢我们工程师通过用 GPU 去替代 CPU, 它就大幅提升了深度学习的模型训练过程。本来 CPU 可能要跑几个小时乃至几天的程序，那 GPU 只要几分钟就跑完了。那 Google 更是不满足于说 GPU 的性能，进一步他们推出 TPU。 那在这个专栏后面的内容里呢，我们也会为你讲解 GPU 跟 TPU 的基本构造和原理。第二个呢叫做通过流水线来提高性能。那现代的工厂里的生产线呢都叫流水线，那我们其实把装配 iPhone 这样的任务拆成一个一个细分的任务，那每个人只需要处理一道工序，那可以最大化去整个这工厂的生产效率。那其实类似的，我们 CPU 呢就是一个运算工厂，那我们把 CPU 指令执行的过程进行拆分细化运行，也是现代 CPU 在主频没有办法提升那么多的情况下，那我性能仍然可以得到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在后面呢也会讲到现代 CPU 里是如何通过流水线来提升性能的，以及反面的过长的流水线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功耗和效率上的负面影响。第三个呢叫做通过预测来提升性能。那我们通过预先猜测下一步 CPU 我该干什么，而不是等上一步的运行结果来提前进行运算，也是让程序跑得更快一点的办法。那典型的例子呢是在我们去循环访问数组的时候，你凭经验你也会知道说，哎，下一步我肯定是访问数组的下一项，而不是去执行一个别的命令。那我们在后面会去讲计算机组成里面的分支和冒险、局部性原理，这些 CPU 和存储系统的设计方法，其实都是在利用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测提前进行相应的操作来提升我们的程序性能。那好了，到这里呢我们讲完了计算机组成原理这门课的前情提要。那一方面呢，整个组成乃至体系结构其实都是基于冯诺依曼架构组成的软硬件一体的解决方案。另外一方面呢，你需要明白的是，这里面的方方面面的设计和考虑，除了体系结构层面的抽象和通用性之外，核心需要考虑的其实就是性能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深入组成原理，从一个程序的运行开始讲起，开始我们的机器指令之旅。那如果你学有余力，对于本节的内容呢，我推荐你可以阅读下面两本书的对应的章节，去深入的研究一下。第一本呢是计算机组成与设计软件硬件接口的 1.7 和 1.10 节，这里面呢简单介绍了功耗墙跟阿姆达尔定律，你可以拿来仔细读一读。那如果你想对阿姆达尔定律有个更细致的了解呢，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的 1.9 节呢就不容错过了。最后呢给你留一道课后思考题，我在这一讲里面呢介绍了三种常见的性能提升思路，分别是加速大概率事件、通过流水线提高性能、 以及通过预测提高性能。请你想一下，除了在硬件和指令集的设计层面之外，你在软件开发层面有遇到过用类似思路来解决性能问题吗？那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曾经遇到过的问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探讨。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